是周末，按照惯例，我们会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应该向您介绍的是更多发生在天津、北京医生的故事。2015年8月12号，天津滨海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在过去的一周啊，天津滨海的苦难也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各方力量竭力驰援天津。来自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医护人员奋力战斗在救援一线，书写着天津救援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首先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友谊医院董磊。董磊告诉我们，专家组所在的泰达医院和港口医院目前不再有新的急救伤员送来。新的问题是，医院现有病人病情复杂多变，随时会出现新的问题，还是一刻也不能松懈。根据新华网的报道，14号早晨7点05分，19岁的消防战士周替从爆炸现场被抢救出来。8月16号，周替生命体征平稳，16号早晨已经可以进流室了。周替来自湖南，今年19岁。是天津消防总队开发区支队的战士。14号7时5分，他被从爆炸现场抢救出来。可是17号，胸外科突然请求专家组会诊。最后被抢救出来的消防员周替血色素进行性下降。我们心里边又是一紧，赶紧跑到胸外科仔细查了查患者和相关资料。我判断他没有活动性出血，只是因为液体不足，补液后稀释性血色素下降。专家组经过讨论都认为是血液稀释。董磊回忆，又是一场虚惊。突发的病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刚刚解决了周替的突发情况，从胸外科回到监护室，董磊马上又接到胸外科紧急呼救，病人呼吸恶化，顾不上吃饭，我们马上又跑上7楼脑外科。经过询问病情变化过程、查体，结合临床其他资料，我们一致认为是气道分泌物影响了呼吸。我调整了呼吸机，判断出病人的自主呼吸能力可以承受脱机，于是交代主管大夫加强气道雾化湿化，可以脱机。当时这位病人已经失去了意识，配合专家组一系列措施，病人后来转危为安。董磊说，我们感觉到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头七那天，董磊告诉我们，来不及回忆伤痛，只想把每个病人治好。虽然今天是头七，现在医生们还是随时待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安定医院西英俊大夫。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西英俊在13号爆炸刚刚发生的第二天就赶到了天津进行心理援助。几天来，他已经访问了数百名伤员，对20多名事件经历者提供了危机咨询。昨天，他接待了一位女性伤员小英。爆炸的时候，小英正在家休息，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波就把家里的玻璃和门全部震开了，家具也被震翻。还没缓过神来，就被家人拖着往外跑。当西英俊见到小英的时候，他仍处于震惊状态，精神恍惚，反应迟钝，木讷，记忆力下降，连续几天都不认识每天来看他的医务人员。西英俊判断他出现了严重的急性应激反应，于是马上和小英的家人进行沟通，并进行心理干预，鼓励他联想一些美好积极的事物，让小英的现实感慢慢恢复。今天送到医院来一直消极卧床的他，要求下地走走，与人的交谈也渐渐顺畅，记忆力也慢慢恢复了。西英俊大夫在救援期间还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的同行，一位家就住在爆炸中心点附近的医务工作者小琴。爆炸发生之后，小琴逃命似的跑出了自己花了全部积蓄置办的家，奔跑的路上满眼是惊慌失措的人，一路上恐惧、慌乱、急呼、血肉模糊的伤者和最后无家可归的慌乱，所有的一切让他一下子难以接受。第二天，前一晚睡在路边上的他依然坚持照常上班，因为他知道 灾情需要医务人员，但巨大的变故让他一直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沉默不语的他最后在同事的劝说下找到了西英俊。西英俊耐心倾听他的诉说，给他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了解他内心的困惑，并给予充分的理解，使他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以前不相信心理干预能解决问题的他，现在开始信任心理专家。下午他给西英俊打了电话，说想带家人也来做下心理疏导，自己现在也开始面对现实了，正在想下一步生活该怎么办。西英俊说，当事人经过大灾大难，安全感完全丧失，恐惧经济，这个时候他需要社会支持，也需要温暖的环境，需要有人指点迷津。心理治疗师应该就是发散温度，支撑信念，带着当事人自我修复，走出困境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天坛医院的田永吉大夫。昨天田永吉又进行了一次联合大查房，神经外科重症病房的伤员病情趋于平稳。昨天晚上接到上级通知，他和同院的桂松坂先行撤离，同院的 ICU 石广志主任留下来会同感染、康复及心理的专家继续工作。他说，神经外科普通病房还有很多伤员在院，救援还远未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短短几天的救援工作，要记录的事情太多太多，血肉之躯在灾难面前的弱小，飞来横祸的惨痛，天津同行在大灾面前强有力的应急反应能力，天津志愿者的热情与奉献，天津同行并肩作战，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卫计委派来的13个学科的顶级专家一起工作，也学到了很多知识。灾难造成的伤痛也许会被抚平，但灾难背后的原因的调查，灾后应有的问责，却不应该随时间而流逝。如果说发达的医疗、尽职的医治能够解除灾难中受伤病患的痛苦，那么其实我更想问，这场血的教训，将来预防新的血的教训的疗法、药物，甚至于手术抢救又是什么？如何进行呢？他在日记当中又写道，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我只是一个治病的基层小大夫，但更是一个普通的期待答案的公民。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亚兵也是8月13号就赶到天津的北京医疗救援队中的一员。在现场有一位患者呼吸道灼伤，多发皮肤外伤，病情还算稳定。几天来，王亚兵每天都来查看这位伤者的病情。他说，他的话很少，很客气，每次我们转身出病房的时候都会用力说声谢谢。我想听他笑笑，但他的心里雾霾似乎更难吹散。看到他这样，尽管我心里也很不好受，但我仍然对他露出了一个笑脸，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忘了这场灾难的痛苦，身体还有心理。病人情况好，我们的心情也能轻松一点，真心希望他尽快好起来，不想让他再经历一次痛苦。天津爆炸已经过去一周多了，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救援工作仍然在进行，北京医疗队任重而道远。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第二炮兵总医院吕小玲和莫鹏所写的文章，叫《三位姑娘终于转危为安》。那么到底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这篇文章发表于2011年的8月，第二炮兵总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躺在三张床上的三位重症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当他们睁开双眼，看到自己安然无恙的时候，个个显得很激动，慢慢起身向医护人员道谢：“多亏你们及时救了我们，要不然呢，我们可就没命了。”急诊科甘乐文主任和王军燕护士长微笑着回答说：“不客气，姑娘，这是我们的责任，你们赶紧躺下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8月4号这天呢，急诊抢救室内病人很多，8张担架床上都有患者在接受抢救和治疗，病情有好转的患者被推出了抢救室，又有新的患者被送进抢救室。急诊室内外科值班医生们一边在诊室接诊病人，做问诊、查体、阅片、开医嘱等工作，一边呢又到抢救室检查危重病人的病情。尽管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但在2楼输液中心仍然有80多位病人在接受治疗，护士们都在忙着做各项护理工作，有的在给病人输液，有的在给病人抽血，有的在给病人做 B 超联系、拍片检查，有的呢陪同患者去做 CT 核磁共振。他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淋湿透了，头发从护士帽的缝隙中滑落出来，汗水呢就滴落在白衣上。急促的脚步声、紧急的对话声，还有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到处跑着的声音，让整个急诊室显得异常紧张。就在此时，突然有10多个年轻人搀扶着、抬着、抱着三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姑娘，气喘吁吁的跑进急诊科。快，又来重病人了！分诊台的值班护士姚婷婷飞快的迎上前去，协助着把三个姑娘送进了抢救室。三位姑娘当时已经陷入昏迷了，表情看上去十分痛苦。医护人员心里边很清楚，病情非同一般。此时呢，大家立刻处理完手头上的病人，将精力迅速投入到三位姑娘的抢救上。而抢救室里边的床位都有重病人，空间显得特别狭小，抢救工作难以进行，怎么办呢？内科的值班医生高立顺立刻打电话通知二线，急诊科的甘乐文主任、王正元副主任和王俊燕护士长3分钟之内迅速赶到了抢救室。甘主任仔细逐个查看了原有的病人，带呼吸机、气管插管、维持呼吸的有机磷中毒患者不能搬动，车祸造成腹痛的晚期孕妇正在监护当中不能搬动，心衰导致休克的老人在监护救治中也不能搬动。时间就是生命，病情就是命令，快先推出去。医护人员只好把呼吸衰竭刚刚纠正的老大爷推出抢救室继续吸氧，把已经诊断为脑梗正在办理住院手续的男性患者转移到抢救室外继续监护。不到3分钟，抢救室的空位立刻宽敞了许多。抢救室值班护士任小婷和陪护把三位姑娘从椅子上搬到了担架床上躺下，抢救室外护士姚婷婷协助陪同人员挂号。医生问病人来医院之前做了什么，吃了什么？甘主任呢带着听诊器一边查病人一边问病情，几位陪同人员立刻接连回答：“大夫，他们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正利用暑假进行军训呢，这3天都在站军姿踢正步，训练强度大了点，吃不好也睡不好。上午啊，他们顶着烈日在操场上训练，下午呢在室内训练，这场地太小，人又多，天气炎热，还没空调，1个小时之后啊，他们就感觉头晕眼花，恶心想吐，这一下就晕倒了。”甘主任听完之后心想应该是中暑了，于是呢把三位姑娘交给高立顺、刘辉、贾志斌三位医生，再三嘱咐他们要一对一进行接诊、检查、救治和处理。郭晓、季超，有重病人，你们赶快到科里参加抢救，快点。在抢救室同时接诊3位中暑患者，又要照看原有的危重病人，护士明显不够。王俊燕护士长立刻给下班正在休息的2名护士打电话前来增援。医生忙着听心率、查眼底、测体温，患者意识障碍，体温高达41度， 呼吸急促每分钟26次，心率每分钟110次。医生一边大声念，护士们一边快速给他们完成了心电监测、吸氧、补液、降温等措施，同时抽血做常规生化气血检查。在检查和治疗过程当中，有两名患者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但其中的一位患者躁动不安，一直在哭闹，精神十分恍惚，不配合抽血、输液等检查。护士按照医嘱立刻给了一支从静脉推注的安定，没想到还是哭闹不止，接着从静脉注射一支安定，5分钟之后终于安静下来了。这时医护人员立即给他们进行了心电监测和吸氧，15分钟之后各项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了。医护人员根据不同的检查结果迅速调整药物及用量，现场一切都井然有序。3个小时过去了，随着液体的输入、药物应用还有持续吸氧及双侧颈部和枕下冰袋物理降温，三位姑娘的体温逐渐下降到37度，呼吸和心率也开始恢复正常，意识逐渐清醒了。看着他们慢慢睁开了眼睛，护士任小婷高兴地喊：醒了，他们醒了。医护人员一下子都兴奋地围过来，三位姑娘看着陌生的环境以及汗流浃背的医护人员，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陪护人员告诉他们是急诊室的医护人员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眼里也充满了感激的泪花。大夫一边擦去额头上的汗，一边叮嘱三位姑娘：以后啊，可得注意了，训练强度不能太大，得量力而行。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天坛医院谢雨林所写的文章，叫急诊科护士也危险。文章是这样说的：我是一名普通的急诊科小护士，亲临抢救工作第一线，每天的工作繁乱复杂，需要每一位护士做到处处细心，同时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也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但很多紧急忙乱的情况之下，护士受伤的时候也很多。一天晚上，急诊抢救室里收了一名18岁的男孩，他叫王明，因为意识障碍来看门诊，以意识障碍待查入院。入院的时候神志浅昏迷，生命体征正常。夜班护士给王明连接上监护仪，以便随时监测心率、血压、血氧情况，吸氧，开放静脉通路，输液。抢救室里边的病人特别的重，病人的抵抗力也比较弱，医护人员无菌操作比较多，为了防止病人感染，抢救室里边不能留家属，因此呢，所有的护理病人的重担都落在了护士肩上。由于床位已经满了，只好把王明平放在平车上，护士担心他在平车上不舒服，就给他垫上了软软的褥子，枕上枕头，盖好被子，2个小时呢给他翻一次身，随时呢观察他的病情变化。每次翻身的时候，护士都会一遍又一遍的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能够尽快的醒过来。听说王明是河南人，自己来北京打工，送他来医院的是他的老板。这个老板40-50岁，也并不像特别有钱的大老板，也就是一个工头而已。老板说王明才在他那儿干了3天，也没有受过任何外伤和刺激，就叫不醒了，于是呢就把他送进医院。由于王明的父母不在北京，身边也没有任何亲人，老板只好通知了他的父母自己先承担起他的医疗费用。王明在护士精心护理之下平稳的度过了一个晚上。早晨呢是我接班，给他再次翻身的时候还叫着他的名字，叫着叫着就发现王明微微的睁开了眼睛。夜班的护士可高兴了，觉得一个晚上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关心的问：王明，你醒了？ 有什么不舒服的？饿不饿呀？王明可能是刚刚醒过来，对眼前的一切很陌生，没有回答。谁知他的醒来给抢救室带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午的时候，王明开始躁动，我和小贾护士时不时的到他的床边关心他，跟他说说话，以消除他的紧张和陌生感，但是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越来越躁动，监护吸氧管全部扯掉了，四肢不停的摆动，简直要从平车上掉下来了。这时候主班的张护士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过来帮忙。医嘱呢是一支镇静进行静推，可是还没等这支镇静药给上上，他就自行把输液管给拔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再着手给他扎一针。我和小贾护士双手按住他，张护士给他扎。王明虽然刚醒没多久，但是他的力气可是不小，我们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给他扎上了，牢固的粘好套管针，防止他再拔下。可是我们刚要给他镇定药，他的躁动更加激烈了，使劲想从平车上挣脱下来，我们三个人根本摁不住他。这个时候，王明的老板也不停的安慰他，并且像父亲一样把他搂在怀里，轻轻的拍着他的背。我当时也被这位老板的举动感动了，心想王明只是他三天的员工，老板把他送到医院不但没走，一直坚持在抢救室外静静等候，而且像父亲一样呵护着他。我们努力把镇静剂给他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又把针拔了出来。这时候科里的两位男护士小龙和王博也来了，帮我们把王明的四肢用约束带固定在平车上。老板和护士都关心和安慰着他，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浑身是汗了，谁知道他的力气这么大，已经是两根约束带都挣脱断了。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担心他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地上铺了一床厚厚的被子，让他平躺在地上，这样就不会出现坠落受伤了。躺好之后，我们又再一次给他开放静脉通路，还没等扎针呢，他就又一次睁开了我们几个护士。我努力上前摁住他的胳膊，就感觉我自己的胳膊一阵绞痛，原来啊是他咬了我一口。挣脱了我的双手，噌的一下子站起来，冲到了抢救室门外。还好抢救室的门是上了锁的，两个男护士赶紧冲过来把他抱住，可是王明还是在努力反抗，一下就把小龙的眼镜打飞了。当时情况紧张，也没顾得上看我自己的胳膊，赶紧起身把小龙的眼镜从他们的脚下抢出来放在一边，帮助其他人再一次把王明按倒。张护士赶紧推射镇静剂，使得王明镇静下来，大家都是汗流浃背，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真是一场战争一样。这时我才想起我的胳膊，一看已经被他咬破了，不过还好是隔着衣服咬的，没流多少血。安排好工作之后就去看医生了，经过短暂的治疗，我的胳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就是有些疼罢了。第二天接班，听其他护士说，王明的父亲夜里坐火车赶过来，询问了一下王明的病情，就把他接走转院治疗了。经过这件事情，让我知道护士虽然是崇高的职业，但也是危险的职业，这样的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这样的事情就不去工作或者逃避，我们应该更勇敢的去面对，为这些需要我们的病人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救治他们，让他们健康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我发现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腿污染都吸了周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 会是什么样子，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每天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只是更迷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意莫说终于失落，不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难过换个人又心情落魄，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 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的讲起了悄悄话。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我的身材扁又长，雕齿刻度画身上。 我可以画圆， 我可以画方。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现在是北京。